这个是我的 n 的二次方加一 ，n 属于自然数次，出现在中山南路景福门台大医院教育部立法院这一带，因为刚才我在其他路段被挡住。现在我绕许州路，经过教育部的前面。现在我到了教育部前面，准备要朝济南路头前进。今天是2014年4月10日。占领立法院议场的两个头头 ，CWT 跟 LFF， 他们信守承诺，从6点钟开始，陆陆续续的离开的立法院议场。现在济南路，在中山南路跟林森南路之间已经人满为患，中山南路头这边已经挤满了各个电视台的 SMG 转播车。而在靠近林森南路的那一边则是满满的都是人，我跟在一个叫不出名字的电视名嘴、政论名嘴的后面，我看到他沿路接受电视观众的欢迎，我来不及问他是谁，我就被挤到林森南路去。我现在进入过去曾经是建民解放区台大校友会馆的前面，这边我听到的只有转播车跟发电机的声音，其实也就是发电机的声音。这边变得比过去更加的拥挤。过去三个星期的所有的动线全部都被打散，虽然立法院里面可能会空，可能会变成几个哗众取宠的白衣、白色动物，可能会变成一些哗众取宠的白色动物进去里面张牙舞爪、为所欲为。可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就会变成里面是空的，可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在外面做一些录音。